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回望曾经的旅程，三言两语说不清，过去的已过去，今天已经到来，我听见了人们说起亲切的话题，熟悉了起来，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清晰。 这首《美若黎明》收录在2015年8月13日发表的李健同名专辑当中。身在异乡的情景，在不同的年龄、心情、环境当中，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2007年，异乡人唱出了在异乡为异客的彷徨和心酸，而刚才这首《美若黎明》，身处在欧洲的清晨，则充满了从梦境到现实的美丽景象。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8月14日，2009年，李玟推出了专辑《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融汇东西的概念也让李玟凭借这一张专辑获得了这一年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大奖。同时，接下来这样一首有着环保概念的 BYOB Bring Your Own Bag 获得中歌榜年度金曲。

来自之前在中国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2016年8月15号发表戴佩妮专辑的同名主打《贼》。这首歌以侠义的姿态写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这样一首关于网络陋习的贼。2012年8月15号韩雪个人第五张专辑《他们说》发表，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韩雪加入了更多自己创作的元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半部分用到了北宋词人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后半部分则是韩雪自己来作词，所以呢，歌名也是跨越了古今两个年份。我们就来听韩雪这首《1050到2009》。 危楼风细细，忘记了穿愁，暗暗生天气，眼光残照里，浪荡吐一醉，强乐欢无为，泊出江南岸，佳人何时归，岂知聚在南，聚在南，即便愁云恨雨，暗香当初忧欢家回，多情自古离，自古离别春暖鸳鸯悲，故人何在遥无期回。短的长夜，请你看着我，把繁星熄灭。末日的世界，也许在明天。孤独的我们，微笑着迎接。当一年过去，复一年，我失去了。心酸浪漫啊， 起从前，心够难堪，让沉默为我表白，我是万般的无奈，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爱得太凄凉，连微笑都害怕，他给我浪漫，让我心善良，我爱得好凄凉，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心神不宁的为他，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后再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 那英心酸的浪漫，这首歌呢是张宇环人情营寨的一首作品，因为之前张宇写了一首趁早，十一郎写词的时候呢也是以那英的角度来写，不过呢机缘巧合之下，这首歌给了张惠妹，张宇又写了这首旋律，那英听了之后非常喜欢，并且自己填词，作为2000年8月15号发表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心酸的浪漫。2016年8月16号，韦礼安发表专辑，用英文 intro 非常硬的音译作为专辑名字硬戳，用一贯暖心的情歌戳入人的内心，也用电音一面展示戳破人们对他的既定印象。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专辑主打韦礼安 intro。 这里就是尽头，这里也是开头，如果真的相同，就像杀不尽的夜，有人在地上停住，黑夜星空里就 一叶扁舟， 满天白昼重逢， 两行泪流， 纸张抖动满风， 白马飞过， 直到见过未来期待的丫头，

近日，电影《热带往事》正式开机，由导演温世培执导，宁浩担任监制，启用了全新中青代结合阵容，彭于晏首度搭档张艾嘉以及王艳辉、江佩瑶。《热带往事》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为背景，讲述在一个全程停电的炎热夏夜，因为一起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命案，三人被卷入其中，命运自此改变，并且开启了长达20载的纠缠。一带一路主题系列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八月季》将于8月下旬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时开播。这部纪录片讲述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奔走在世界各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青年们挥洒汗水逐梦丝路的故事。在即将推出的八月季节目当中，摄制组前往一带一路沿线的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孟加拉国、墨西哥、莫桑比克等14个国家，总行程超过100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25圈，记录了14位奋战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中国青年在当地的工作和生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这一时段我们从8月17号开始说起。现如今我们看到在歌坛又有新的组合兴起，比方说 9% 火箭少女101等等。那么如果时光倒回到10多年前，也是一个组合团体风云际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他们的这张专辑2005年8月17号发表，5566组合，好久不见。

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8月18号，2010年的夏天，刚刚进军中文流行歌坛不久的 Olivia On 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 live show。虽然场面不大呢，不过作为这位来自新加坡在日本发展的 Bossa Nova 女生，这也是她和中国乐迷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场面热烈而温暖。这场 live 演出呢，在2010年8月18号作为《夏夜晚风》live 影音专辑发表。我们就来听 Olivia 翻唱王菲的《我愿意》。 Thank you.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新歌一号呢，是阿信为黄渤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当每颗星星》。这是阿信在电影《盛夏光年》12年之后再度为他人的电影创作并演唱主题曲。黄渤的《一出好戏》讲述了一颗陨石坠落导致公司众人遭遇海难被困荒岛，角色不断翻盘的故事。那主题曲呢，则升华了电影的主题，那就是不管世界上有多少的欺骗谎言，只要内心保持那份真，在仰望星河的时候永远不会绝望。 当一颗星搁浅人间，再不轮回曾经的天际线，遥远誓言不如谎言，饮鸩片刻，片刻给我安慰。那是面目迎了黑夜，这黑夜昏扬着思念，这思念模糊了双眼。 这样就好，有你擦身而过温柔的客套，能这样就好，隐藏自己不让你知道，可是怎么会突然渴望你拥抱。Is this love? Is this love? 这样的我算孤单还是幸福呢？ Is this love? Is this love? 再多付出和不舍，你可曾在意着？能这样就好，人海中缓缓地走入你城堡，能这样就好，和你分享开心难过和喧嚣，这样就好，提醒自己不该去打扰，可是怎么会让遗憾划破眼角。 新歌二号也是一首影视单曲，这是郁可唯为电视剧《爱情进化论》演唱的情感主题曲 Is This Love? 以反问的方式唱出都市女性渴望爱情又怕被伤害的纠结心境。郁可唯的诗歌，林宥嘉也演唱了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另外一首主题曲，叫做《脆弱一分钟》。8月5号他上线2018年新专辑先行曲《火焰小溪》，那这首歌呢也是本周的新歌三号，这是他以公益大使的身份为爱的分贝基金会声音你好公益项目所演唱的主题曲。这个项目意在帮助听障儿童，那这首歌是以第一人称唱出了听障儿童内心无限的渴望和憧憬。 为了岂止可惜的剧情，没有了表情，失去日常的建立，承诺变成唯一播放的回忆。爱到底是不甘寂寞，或只是 是戴爱玲为三明治女孩的逆行所演唱的插曲《要不要》。在这首《要不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她削弱了嗓音的张力，加强了治愈效果，相比以往戴爱玲的演唱也收敛了很多，还原她柔情的一面。新歌五号同样也是一首影视单曲，法兰黛乐团为电影《斗鱼》所演唱的片尾曲《我们一定会再相遇》。2004年电视剧《斗鱼》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了，2018年电影版《斗鱼》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高检影视中心发布关于终止联合摄制电视剧《人民的使命》的声明。声明称，终止和湖南天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电视剧《人民的使命》，并且表示相应的违约责任由天上公司承担。这份声明于昨天晚上6点左右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北京检察转发。第12届永定河文化节昨天下午开幕，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首播发布，该片同时被首都博物馆和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永久性收藏。永定河拍摄历时2年的时间，行程数十万公里，采用了 4K 电影摄影、无人机航拍、水下摄影、三维动画等多种高科技技术手段，依托中国传统的文化核心理念之五行概念和意象结构进行主题分解和篇章划分，将于近期在北京卫视《北京您早》栏目首播。由陈坤和倪妮领衔主演的古装大剧《天盛长歌》定档8月14号登陆湖南卫视。两位主演此前多征战大荧幕，此番携手转投小荧屏，也许正是积累观众缘的良机。这部剧拍摄的时候采用了现场收声，还运用了新的视听技术加持，应用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播放呈现，保证了主创团队在制作、拍摄和运镜上的努力得以更好的传达给观众。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第九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 第八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第七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六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第五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 第四位，陈奕迅渐渐。 寂寞什么都不想激动。 第三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二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站吗？我听着的生命。 本周冠军曲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唤醒我，环绕我，欢迎不停的结果，撞击我，淹没我，吞噬原本的诉说。小时候搬出后，谁也不明的下落。哦哦哦哦哦哦，心忽而动忽而躲，手也半拧紧等候，忽而无忽而空，争执后变得稀薄。闪烁

新歌七号是杨紫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所演唱的插曲《情霜》。这首歌是由萨顶顶作曲，玉江作词。在剧中，他和邓伦对唱的主题曲《天地无双》是情绪上的宣泄。那么这首独唱版的《情霜》娓娓道来，空灵又略带伤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新歌八号，这是刘珂矣带来的一首《禅意中国风风事》。歌曲中传达的是传统的禅意道理，犹如水墨画一般飘然世外的意境。这首歌依然是刘珂矣和老搭档百慕三十联合创作。新歌九号是本周新歌推荐当中的第六首影视歌曲，这是朱一龙、安悦溪为电视剧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许你浮生若梦》，两位也是在剧中的男女主演。这首歌讲述了两位主角跨越千年的时光旧梦。 我会的不多，能给都 给了，但拥有多平庸，喜欢应该生动，陪伴就是所有。 我要的不多，有你就好了。亲人、路人、朋友，再多撑一分钟，竟然是我。 9号，周一龙、安悦溪共同带来这样一首《许你浮生若梦》。 那本周新歌推荐最后一支曲目新歌十号是来自赵乃吉的新歌，叫做不爱他。赵乃吉是通过选秀比赛出道，2009年参加了快乐女声，2014年推出首支个人单曲最初的温柔。因为恬静温柔的气质，所以他也主打了治愈系的情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不爱他。 给我一个理由，不想你的理由，隔着玻璃换你自由，多想找个借口守护着不走，还是开不了口，在一起是自私的要求，离开以后只是朋友，遗忘的是你的温柔。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己要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冠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遗忘了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走，给你信用，你好久后你常常也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9月22号，我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我的角色莫文蔚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和我一起享受超爵士定盛会。登录大麦网，搜索莫文蔚。 好消息，